Valentine's Day 这首歌好像特别能够凸显出 Taylor Swift 的青春气息，而且呢还有了那一种天真无邪的气质感的一首歌 Stay Stay Stay。 我这么说，我相信喜欢 Taylor Swift 的听友一定非常的高兴很开心，而且你们也从今天的网上看到了一些他的盛装打扮出现在 American Music Awards AMA， 也就是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上的样子。嗯，这个造型应该说非常有看点，很有未来感，荧光闪闪的紧身衣裙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未来女战士，而且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也不错哈。其实我也只是看到了典礼前的走红毯的一些照片，还没有看奖项最终的归属，所以单拿红毯照片来说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还有这其中出席的明星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国人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歌手吴亦凡，他这次的发型相当有特点，而且身高呢在出席在现场的男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傲人了哈，个子很高。至于发型的亮点怎么形容呢？我想平时可能总是习惯留刘海的听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看一下他的造型到底是不是像网上所说的那样很像鲟鱼的造型。下午的3:06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工作日下午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来跟我一起听，来找一找心跟随着这样的旋律一起摇摆的感受。 起，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高高的举起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感觉好像跟随着李健的声音，身体都舒展开了，好像跳起了华尔兹圆舞曲。听这首歌，李健的陀螺，好像想到了《盗梦空间》里面那部电影哈，那个旋转着的陀螺，好像只有他可以判断到底是不是在梦境当中，而到底是在哪一重的梦境当中。北京现在的季节呢，正好是由初秋向深秋过渡的时候，经历了昨天这个2018年下半年里面最冷的一天，今天的风，今天阳光好像格外的感觉到温暖和温柔了一些哈。阳光灿烂的下午，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继续收听，也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唱。这首老歌交给 Alex 杜德伟， The One You Love。 Stay with me. 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跟着杜德伟一起来合唱，我们合唱的是 Glenn Frey 的经典代表作品的 Why You Love。 其实有时候呢，老歌或者一些旋律，它可能是一把记忆的钥匙，它打开你某部分记忆的大门。而在创作型歌手脑海当中呢，曾经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电影画面里面的一些角色，可能会给他带去创作灵感，成为他的 Muse 来源。 水喝一半，走过。 很有李氏风格的一首歌，李荣浩、张家明和婉君，很轻快也很轻松。那据说呢，一直酷爱港片的李荣浩，这次的复古灵感呢，是来自于92年的一部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香港电影《家有喜事》里面，家明表哥和婉君表妹，也就是张国荣和毛舜筠扮演的角色。 Look at me under the evergreen. Life is a mellow dream, almost unspoken. By the way, you said you're here to stay. Let me love you till tomorrow. Then it will last a year and a day. Maybe we're here to forget. Look at me, I'm only 17. It hasn't been too long, but it's been lonely. Look at me and smell the tangerine. Life is a mellow song, but only, only. By the time you reach your lemon lime, I will love you till tomorrow. And it will last a year and a day. Maybe 觉得 Carrie Anne 的这首 Seventeen 在张家明和婉君那首歌之后，好像是给家明表哥和婉君表妹一个他们在电影以外一个恋情的延展，好像有了一个音乐延展的一个氛围和空间，就好像眼前又多了一个画面。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更多听友跟戴一保持交流和互动。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对，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就好了。这首歌我们邀请上海小哥胡彦斌，蝴蝶。 两人的幸福有什么错，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诉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无力弥补阴虚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动物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沉默去无诉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可不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眷属，人世间那么多无助，

今天下午本市空气清新，扩散条件好，能见度俱佳，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0月17号下周三，由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担纲剧本策划，青年导演于伟峰执导的水木年华经典歌曲《一生有你》原创音乐剧将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一生有你》的作词作曲都是卢庚戌，歌词的灵感来源于他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期望。2001年这首歌一经发行，收获好评如潮，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这次演出是《一生有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搬上话剧舞台，讲述的是水木大学建筑系男生欧阳和外语系女生方瑶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了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卢庚戌再次改编了《一生有你》，演出将一直持续到10月21号。另外据了解，由卢庚戌跨界指导，徐娇、谢彬彬、金志文等人主演的同名电影《一生有你》也将在今年上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浪淘不尽时间无数恩怨情仇，沉睡滔滔冷雨见证世间多少喜乐烦忧，拥抱生命里的巨浪惊涛，迎接风雨中的继续争斗，走遍天涯海角去追求我所有。潮声悠悠，如泣如诉讽刺你那深情眼眸，潮声滔滔汹涌澎湃讽刺你那无限温柔，往日依稀的动人心弦，如今依然在我心中倾倒，守着海枯石烂的承诺到白头，请用你的手抚慰流血的伤口，请用你的吻 轻轻印在我疲惫的心头，是我的悔恨，我的依恋，我的爱已在脑海中载满了一叶扁舟，而你的宽恕，你的微笑，是我永远永远避风港口。虽潮起潮落，看风云变幻无常，也共度悲欢，岁月欣然含笑携手，人潮来潮去，浮萍追随热水，永远永远在你左右。往日依稀的动人心弦，如今依然在我心中轻藏，守着海枯石烂的承诺到白头。请用你的手抚慰流血的伤口，请用你的吻轻轻印在我疲惫的心头，是我的悔恨，我的依恋，我的爱已在脑海中载满了一叶扁舟，而你的宽恕，你的微笑，是我永远永远避风港口。虽潮起潮落，看风云变幻无常，也共度悲欢，岁月欣然含笑携手，人潮来潮去，浮萍追随流水，永远永远在你左右。是我的悔恨，我的依恋，我的爱已在脑海中载满了一叶扁舟，而你的宽恕，你的微笑，是我永远永远避风港口。虽潮起潮落，看风云变幻无常，也共度悲欢，岁月欣然含笑携手，人潮来潮去，浮萍追随流水，永远永远在你左右。 这首歌我想对于喜欢张学友的歌迷来说应该不算陌生，拥有专辑当中很经典的一首歌《潮水的诺言》，1995年的专辑。所以在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明显的感觉到它跟我在近期播放的一些近几年来制作推出的一些专辑的音响的效果，在耳机当中呈现的效果确实不太一样，感觉确实有了一些些年代感。但正因为这样年代感，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触在里面，有一种回忆在里面哈。其实提到拥有专辑，可能专辑里面的歌很多都很出名，比方说这个冬天不太冷，人在雨中，爱和承诺，拥有两难，可能都是很多人现在会去 KTV 点唱歌神的歌的朋友们一定会去唱的歌。可能最近提到张学友，很多人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哈，他不光是歌手，不光是演员，现在已经变身成为了坏人捕手。在今年的好几场巡回演唱会上，警方是已经在他的演唱会现场顺利抓到了5名在逃嫌犯，所以有不少网友是调侃说，他来听你的演唱会，门票换得手铐一对，你唱了他心醉，你唱了他入罪。但是调侃归调侃哈，真正让张学友成为神捕的其实是人脸识别技术，而这些落网的逃犯呢，在演唱会前的检票口其实已经被这个系统给盯上了。所以英文那句话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还是要遵纪守法，不要触犯法律。下午的3:40，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这一个小时，是我和你在一起听歌、唱歌、品歌的时间。这首歌我个人很喜欢，已经收录在我个人的听歌列表当中。 让人伤神， 将会 更困身。 晚婚。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